第二，除了一致性事物的一致性的实现，要有应用程序员负责以外，事物的其他特性都是由数据库管理系统 DBMS 负责实现的。这涉及到 DBMS 的部件、事务管理器、恢复管理器和病患控制管理器。那这些在 DBMS 中呢，都是存储管理器的主要构件。